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紧急使用授权，容许辉瑞 BioNTech 及莫德纳的新冠疫苗可以用于五岁以下的幼童。药管局批准向六个月至到十七岁组别接种莫德纳疫苗，以及六个月至到四岁幼童注射辉瑞 BioNTech 疫苗。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全美父母和家庭可松一口气的日子。药管局局长表示，希望批准使用针对幼童的新冠疫苗，能够保护这个年龄群体免受新冠严重后果，包括住院、死亡等。等到疾控中心决定推荐之后，即可展开注射工作。政府早前说，只要药管局批准，可以即时向全国运送1000万剂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过去几个钟，元朗同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桂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啦，沙田岭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桂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上乡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南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由于挤塞，咁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乡道对出。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就挤塞，咁车龙分别去到彭家村啦，同埋加龙片场。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横台山散村路对出。咁另外由于受工程影响，油麻地嘅西贡街咁而家西贡街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美乐花园九座、深水埗、荔安村、荔德楼、九龙城、天环、天海汇三座、荃湾陆阳新村 M 座、上水天平村天朗楼、葵涌丽景村安景楼、筲箕湾耀兴道63号东林苑、马鞍山新港城海涛居一座、上水彩园村彩华楼、屯门良德街3号丰年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到了18号，很快脆一路就步入去这个25周年之后的50年不变的下半个时代。所以很多的听众呢写电邮，还有在公众场合见到我就提出 話係咪我可以講下關於回歸一啲過去嘅情形，咁啊做一下一啲回憶。咁本來我呢個節目咧就唔想接觸到太多本地嘅事務嘅。咁啊喺過去嘅原因咧，就眾所周知，就唔想俾我哋嘅聽眾覺得，哎呀佢啊觀點向東，觀點向西，咁啊東西南北都各有唔同嘅意見。本來大家習慣咗唔同意見冇所謂咧就好。點知呢幾年啊，搞搞下搞到大家咧，好似有啲勢不兩立咁。咁啊，甚至我聽到我啲朋友咧，這個都已經七老八十啦，都為此爭持到咧要各行各路。咁我覺得而家啲情緒咁激動嘅情況嘅月時間咧，都係少講啲本地嘢。咁但係因為回歸，如果講話過去25年嘅某啲嘅經歷，咁似乎都係可以考慮嘅。咁我係準備喺跟住嚟嗰啲時間，適當嘅時間咧，就都會談一談回歸嘅一啲嘅呢個依稀嘅記憶。咁當然因為自己由頭到尾都參加呢個工作，從80年代初就開始參與呢件工作，所以可以講話趁而家記憶猶新咧，講多啲都唔係唔好。不過就因為希望都盡量少接觸到好近嘅將來，咁啊，作為我嚟講，我當然非常支持李家超先生呢個用艱苦奮鬥嘅精神去完成佢今後5年嘅任務。咁啊，對於已經完成咗工作嘅前任嘅呢個林鄭月娥女士咧，我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咧，我都係表示對佢非常之感謝。我時時都同啲朋友講，睇人哋擔水就唔吃力嘅，你可以喺側邊平平淡淡。同人哋講左腳先右腳後，膊頭要點樣摁法，你自己去擔咧，你又知道唔係咁容易噶啦咁。所以我覺得要談到話回歸呢個主題咧，咁首先要多謝過去歷任嘅行政長官，無論你哋對佢嘅睇法係 A 定 B， 東定南。我就覺得他們是承擔了他們的責任，做了他們要做的事。至於隨著形勢的變化怎樣去評價，這個是留待歷史去裁決。跟著來我相信更加是艱難 的時間，所以在我思考談這個回歸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要反覆去呢個思考同埋收集啲資料。咁但係因為我覺得我又唔係想作為學術著作，我想一種比較即係趁而家一切都好清晰嘅情況底下，這個借用呢個大氣電波咧，同香港嘅市民做一啲交流。咁但係因為呢個啱啱提出。有啲好新鮮，係喺呢兩日先有人同我提呢個問題，咁我喺處思考緊，咁我相信遲一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比較詳細談下呢一點。咁啊，呢個禮拜一件好呢個大嘅事情就係大公報120周年嘅慶祝。習主席有信嚟鼓勵，咁啊，我哋香港新一代嘅人唔知道我哋大公報對中國近代所起嘅巨大嘅作用。大公報好多前輩都係我哋讀書學習嘅好好嘅對象。大公報創於清末。即係最後嘅時間，一路橫跨 幾個時代，佢橫跨呢個清末到北洋軍閥，到民國，到國共幾次嘅三次嘅內戰，到抗日戰爭，一直到現在，所以呢個大公報係我自細到大呢個知識同埋導引我對國家認識嘅一個重要重要嘅呢個指路明燈。咁所以睇到習主席講話要呢個即係要分清清楚，希望呢啲報紙繼續起呢個巨大嘅作用，我係有所期待。所以我今日談嘅好多內容咧，都係引述住就係呢個過去一週大公報，同埋咧更前一段時間，當然有啲係屬於外交部嘅資料。我而家有個原則咧，我覺得西方佢哋嘅對中國嘅打壓已經係講到出口話爛曬面，咁啊佢哋嘅傳媒係為佢哋講話，我哋嘅傳媒為我哋國家講話，咁所以我哋認為我坐喺呢個空間喺呢個地方，我哋係香港嘅呢個政府嘅電台，我哋理應係企喺我哋國家立場嚟講呢個我哋國家要想向全世界向我哋嘅市民同胞表達嘅立場。 因應近日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升，請市民減少宴會聚會，減低傳播風險。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作出以下呼籲： 跨家庭的聚會是可以減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會，脫去口罩一起飲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贏這場硬仗。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我在这一次呢，我想特别是在纪念大公报120周年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引述这些资料。在大公报的这个6月13号星期一，好长篇咁报道咗我哋国家嘅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喺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嘅讲话。咁一般都系片言只字，幸好我哋大公报咧有佢一个好历史嘅传统。他們對於國家的安危，對於戰爭，大公報先天地是非常之敏感，所以我伏案苦讀了這個苦，不是痛苦的苦，是伏在樹、這個看大公報的看了幾次那天的報紙，因為用了各種的色筆，用曬各種嘅筆喺樹圈畫呢個大公報嘅報導，咁啊真係翻翻去我青少年時代喺香港讀大公報嗰個場景啦，嚇！咁嗰陣時細路仔，我大概11、12歲嗰啲時候咧， 就可能戰爭長大、戰爭後長大的香港仔咧，係比較早熟啲，所以咧好小心睇報紙。咁啊，嗰陣時睇報紙咧就可以好多嘅，即係好多角度嘅，又親共嘅文大啊、大公報嗰啲啦，再早期啊呢個華商報啦，嚇、啊。咁啊，後來大公文匯啦，咁啊呢邊親國民黨政府嘅就有呢、這個華僑啊，其他嘅報紙《香港時報》啊，咁《香港時報》就係國民黨香港嘅黨報，咁我哋可以睇到好多種唔同嘅黨派嘅立場嘅報紙，度過嘅時候喺戰後嘅初期，咁所以。即係大公報係指引一個明燈啊！我喺細路仔嘅時期咧，幼稚園、小學嘅時期咧，學校教一首歌啊，你是燈塔，係嘛？咁啊，燈塔嚇咁，我細路仔唔識讀啊，讀咗蛋塔，係嘛？點解成日喺處唱嘅時候，點解學校教我哋你是蛋塔咧？咁啊？即係到而家幾十年之後先好清楚，原來係當時係講係你是燈塔。咁我諗嗰陣時嘅燈塔咧，新華社報導新聞，大公報做咗好多好多分析。咁喺香格里拉呢個論壇咧，係美國主場嘅。咁啊，點解話係美國主場咧？咁因為美國政府的所有同防衛系統的部門，包括他們的海岸防衛隊，都有派代表團來參加。咁啊，還有美國的很多同戰爭有關的研究所都來參加這個論壇。所以個論壇裏面咧，係可以講話係充滿美國要表達的立場同埋聲音。咁啊，我哋嘅魏鳳和將軍可以講話呢個有一種入虎穴嘅態度，咁當然又唔需要咁緊張嘅，因為東南亞嘅國家咧，大多數啊，我認為仲係同中國係非常之友好，而且同中國咧有好多密切嘅交往嚇，所以無論係國防上、軍事啊、經濟啊、外交啊。我哋東南亞嘅國家絕大部分可以講話冇邊個係我哋認為好難相處嘅不友好嘅國家嘅，咁所以魏鳳和將軍以火箭呢個部隊嘅老兵嘅身份嚇，佢自己講嘅，佢話我作為一個火箭部隊嘅老兵嚇嚟呢個今日係佢係國防部長啦，將軍啦。咁因為佢當時佢係回答人哋問佢關於中國嘅核武問題，呢、這個中國嘅立場係點樣？嗱，咁我哋如果睇其他嘅材料咧，就會零零碎碎嘅。但係呢個上個禮拜嘅大公報關於報導到香格里拉咧，點解我咁重視香格里拉呢個論壇咧？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叫做五十年後，又副題係坐看雲起，最大嘅一嚿雲咧，就係中美嘅對抗會發展成乜嘢方向？係最激烈嘅核武方向啊，抑或係次激烈嘅普通熱戰啦、啊，抑或係各種各樣嘅擦槍走火嘅小衝突啦、啊？抑或是好似而家咁各式各樣嘅呢、這個全範圍超限度嘅各種嘅鬥爭，咁啊呢種而家叫做新冷戰啦，咁所以香格里拉呢個論壇咧，點解會咁多人出席？我哋中國除咗國防部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從事呢、這個戰爭或者國防研究嘅研究所都會出席。咁啊，講到研究所呢啲嘢咧，喺過去幾十年前，中國咧就有好多研究，不過就係匿喺各個部門裏邊，就唔會企出嚟嘅。咁呢幾十年，我哋好多好多大學同埋好多部啊、委啊嗰啲研究所咧， 都開始企出嚟呢個公開地同世界交流。咁所以我覺得我本來對香格里拉呢個會議咧，我一直諗自己有冇機會去。咁究竟個報道將會係齊唔齊全咧？咁啊，好彩有大公報呢一日嘅全版嘅，而且做得好好嘅報導。咁啊，我一睇第一條標題咧，我就覺得好值得我哋嘅同胞注意啦，嚇！佢用中方正告華府，要對抗就奉陪到底。如果你哋有過去讀過大公報嘅歷史嘅標題咧，大公報嘅過去嘅歷史標題係隨住歷史嘅變化咧，好多震撼性嘅標題，譬如好似抗日戰爭勝利，大公報嘅標題嚇就係講到大隻字，我們勝利了。咁所以咧呢、這個。我哋自細到大睇慣大公報嘅人，我諗我睇大公報前前後到現在應該超過接近70年嘅時間。咁大公報120周年，咁我睇咗70年咧，都算係大公報一個好好虔誠嘅老讀者。咁所以一睇到佢咁長篇報導到嚇香格里拉的论坛，而标题是要对抗就奉陪到底，当堂有些热血沸腾 的感觉。咁啊，从图里面我见到咧，坐得好多好多好齐，即系个出席率好高好齐，冇咩空位嘅。咁啊，图咧就系魏凤和将军作主题发言大会发言嘅时候嘅好重要嘅講法。咁啊，我好細心去拜讀呢個魏將軍嘅佢嘅觀點。嗱，我覺得魏將軍嘅觀點當然係代表著我哋嘅國家喺一個重大嘅場合裏邊向全世界嘅宣示。佢有咁嘅提法。他說這個我們對美方有4個要求。一是不要攻擊抹黑中國。二是不要壓制打壓中國。三是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四是不要損害中國的利益。他說只有堅持這四不，中美關係才能夠搞好。就唔好成日搞講一套做一套，嚇咁呢個咧係好清楚咁講，因為我前幾日咧喺啲網上嘅一啲講法裏邊就睇到話提出四不，咁我喺處睇邊四不咧，咁哦原來係嚟自咧魏鳳和國防部長佢嘅喺大會嘅主題發言，嗱呢個非常清楚地講明，你哋美國唔好做呢啲嘢。 几个风雨天，断了数处心意，数到灿烂笑，突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恶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划过去8、7年，每日要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愿望在写身边，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目前。对过去，我应。 诉处心言，诉到灿烂笑，特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乐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转阴朝照，走过千百天，划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个二十一岁女人2019年11月在油麻地一带声援在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早前被裁定暴动以及蒙面罪不成立，而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以及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两项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一年半。案发在2019年11月18日，当时理大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被告郭海莹被控于油麻地弥敦道与窝打老道交界附近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以及身处非法集结时没有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而使用一个防毒面具。同日他在油麻地一条小巷被捕，被搜出背囊藏有多用途钳以及打火机燃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环保署过去十年积极推行活化修复堆填区的计划，令已关闭的堆填区有使用价值。现在有九成已修复的堆填区可以发展平地，已经用于各项发展设施和预留作规划阶段项目。林郑月娥出席东华三院在将军澳第一期堆填区兴建的环保村动土仪式。他说将军澳第一期堆填区已经有包括足球总会发展的足球中心、宠物公园、沿岸边兴建的单车径以及海滨长廊等设施。他又提到今日是自己出席东华三院最后一次官式活动，表示和东华三院有好深渊源，始于20多年前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期间，并向对方表示感谢。欧洲多国提早受到热浪侵袭，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升至摄氏40度，巴黎的气温升至39度，波尔多地区政府禁止在户外举办活动，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国的气温亦都上升。西班牙经历最热的五月份，气象部门预测周末温度最高达到43度。加泰罗尼亚发生山火，其中一处火场面积达到20000公顷。意大利主要河流波河水位降至新低，民众可以走到干涸的湖河面。在英格兰的南部，预测气温亦都会上升到33度，伦敦发布酷热警告。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前往上海石化火警现场协助指导处置。报道说，应急管理部派出由消防救援局带领的专家小组赶赴现场制定处理方案。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563个消防救援人员、113架消防车到现场处置。现场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处置工作仍然进行当中。位于金山区的上海石化化工部一个区域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一死一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八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渡船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开始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挤塞，龙尾两边分别去到彭家村同埋加龙片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而葵涌葵青路都有水管紧急维修，葵青路近住荃湾路的来回方向快线暂时封闭，而西贡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九十四号线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了新闻，咁啊，其实我头先讲到现在或者即将讲落去嘅，都系上个礼拜嘅新闻嚟嘅啫。但系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俾我哋嘅听众能够知道最重要嘅一个影响今后几十年嘅最重要嘅一个方向，所以我花好多时间。想同大家討論，想介紹呢、這個香格里拉論壇，我哋魏鳳和國防部長嘅講法。譬如似魏國防部長講，佢話中國立場好明確，我哋希望同美國做朋友，要對話，相互尊重，要相處，要和平共處，要合作，互利共贏。但是如果美国选择对抗，就奉陪到底。那这一个呢亦都是呢很清楚的态度。我觉得有打过朝鲜战争的底气的中国。当然如果美国真的要选择话跟中国在某个地方单挑，那我们当然要审视今天的形势。但你回顾下50年到53年的呢个70几年前，我哋一个国家对14个联合国所谓联合国部队喺朝鲜打咗3年几，我哋喺一穷二白嘅情况底下，可以同美国拗战咗3年几，而换咗美国咁多个统帅，而最后坐低落嚟签板门店。嘅停戰協定，正式嘅和約係未簽嘅，只係停戰啫。嚇、啊，咁我好記得當時中國軍隊部隊要撤退朝鮮嘅時候，彭德懷將軍講：我哋中國離開朝鮮好近，要翻嚟隨時可以翻嚟，所以咧我哋撤退先咁。 嗱，本來咧好多條文咧係要求美軍又一齊撤啊等等，咁啊結果美軍啊冇撤，咁啊一路擺到現在，嚇都仲喺朝鮮駐緊軍，咁所以就以朝鮮呢場戰爭作為底氣咧，我哋都足夠有信心。中國人民最窮困嘅時候，嚇著住好單薄嘅呢個棉衣，都可以喺零下幾十度同裝備齊全嘅美軍打個平手，而且係以一對十幾個國家，咁我就覺得咧係長中國人民嘅志氣，長全世界人民睇到，喂，窮嘅國家唔一定輸俾你呢個所謂世界第一強喎咁。嗱，咁呢一個咧係過去嘅歷史，因此當講到奉陪到底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充滿朝戰嘅底氣。咁當然啦，最近有啲片啊拍緊朝鮮戰爭，咁我亦都知道咧，美國亦都趕住拍翻一啲同朝鮮戰爭有關嘅論述嘅戲，咁啊各自論述嚇，各自觀察嚇。咁我最近注意到有一套美國片嚇。是 Tom Cruise 做的，就讲到这个即都是啲揸住 F-35 的那些大片，那些飞机的大片。我最注意的听讲我未正式睇到佢着住嗰件嗰件 jacket 呢，后面呢嗰啲旗呢是显示有一啲特殊的政治含义的，但我未睇到，所以我唔想讲住。如果有，亦都睇到咧，中美嘅對抗咧，而家對抗到電影界嘅啦，喺電影裏面都出現對抗嘅場景，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可能我哋呢一代嘅青年人咧，係唔慣，係咪啊？咁真係咁犀利，咁多對抗咁。咁啊，可能係唔知，但我哋呢一代一睇咧就知道，喂，唔係第一次噶啦，以前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當我哋個防長講到奉陪到底嘅時候咧，你知道唔係第二個人講嚇，係國防部長講嘅，係國務委員國防部長講嘅。咁當然佢唔係外交官啊，佢嘅責任係保護保家衛國，因此啊，呢個係佢最大嘅責任啊。佢強調呢一點啊。佢講到佢話中美兩軍咧，應該為自己嘅穩定、兩軍嘅關係穩定作出積極嘅努力。但係如果有人一定要將戰爭強加嘅俾中國，係要使到中美兩軍處於咁嘅直接對撞嘅狀態，中國軍隊也從不畏懼戰爭。嚇、啊，咁因此咧，佢提出兩軍應該加強戰略互信。避免誤解誤判，要管控好風險危機，防止摩擦衝突，係嘛？咁啊，希望中國同美國係能夠健康穩定發展嘅大國關係，係嘛？但係我哋一定堅定地捍衞我哋嘅國家利益同埋我哋嘅尊嚴。嗱，咁我相信咧，我點解要嘥咁多用咁多時間啊？唔係嘥咁用咁多時間咧嚟講呢個香格里拉。論壇上面我哋嘅國防部長嘅講話咧，我覺得呢啲係展示我哋國家嘅大國策嘅，所以但願我哋香港嘅市民喺注意各種各樣嘅好地方性嘅新聞，深水埗油麻地發生咩事呢啲新聞之餘，要放眼世界，特別係最近我哋嘅整個南中國海目前面對嘅情況咧，即係。这个确实是等待两个大国作出对世界人民有益有利有建设性的研判，而不好作出这个使到世界人民处境非常困难的研判。未经过战争的这一代可能对这些问题没有了解。如果乌克兰这场的这个冲突，如果有多啲嘅傳媒能夠講下嗰啲破壞嘅情況，無論你想鬧邊一邊，你鬧俄羅斯也好，鬧烏克蘭也好，俾我哋睇多啲戰爭係將會使到幾多人流離失所。嚇，睇下中東嘅戰爭， 每一個地方的戰爭會帶來幾多少痛苦，所以我好懇切咁話俾新嘅香港人聽，香港呢一代冇經歷過嘅人聽，戰爭唔係講玩噶，一旦嚟到嘅時候咧，大家嘅痛苦唔係你想象嘅。如果唔係我哋點解我哋呢代人喺上個世紀和平嘅時候，第一句説話會話和平啦，你屋企啲人齊唔齊啊？咁就係呢句説話啦。 天上白云往哪里飘？地上花儿为谁在笑？我曾悄悄问我自己，为了什么自寻烦恼？ 《共憤屠呦呦的禮物》由影后周迅主演，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屠呦呦，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发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六十年代疟疾横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命屠呦呦为疟疾防治军工项目523的中药所课题组组长，从此开展他艰巨的科研路。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憤》港台电视31。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喺国防部长呢个谈到南海嘅时候，大概有人系问咧，关于南海我哋国家嘅政策，吓咁，国防部长就讲。我哋希望將南海變做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我哋一貫都係尊重所有國家依據國際法享有嘅航行自由。南海嘅航行自由從來冇出現過問題，幾十年嚟都冇出現過問題。南海嘅航行自由係中國最大嘅受益者。南海航行不自由，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从来没有所谓南海海上自由的问题，南海的海上活动越自由，我们东南亚中国经济就越发达，何来有个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呢？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就好彩，嗰阵时嘅国民教育，我而家回头睇，我哋嘅老师教得真系好。我细细个，我哋都知道南海、南中国海有11段线，有曾母暗沙，有西沙，有南沙。我亦都知道，细细个就知道，当二战之后，我哋当时嘅中国政府系中华民国政府。收翻南海呢啲咁嘅所有嘅海岛，系由美国嘅军舰送中国嘅军队去接收呢啲岛嘅。咁所以根本从来冇谂过话南中国海呢啲岛呢啲礁唔系中国嘅，而美国从来都系承认嘅。好啦，直到最近呢十年先至搞出。咁多所謂南海航行自由問題，我再聽 Kissinger 博士在幾年前的大約斯論壇講，美國是一個歷史很短的國家，所以我們不講歷史，我們只講現實的政策的需要。啊，咁即係話原來嗰陣時的做法，中國是南海的主權國這個問題，因為歷史的變化，現在美國要不承認了，那就不承認你們的主權。這些這樣的說法呢，老實說就是欺凌霸凌到不得了。我這個小朋友當時四五十年代上世紀都知道是這樣的一件事，我亦都沒有讀過政治經濟學，亦都沒有讀過國際關係學，就是那時國民常識是知道南中國海的十一段線。我細細個就識得背曾母暗沙、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冚唪呢啲咁嘅地方。所以我覺得，既然作為一個強國可以隨時另外一種講法，咁對唔住啦，真係唔怪之我哋需要有國防部啦。如果唔係咧，真係任佢哋講噶啦。所以咧，喺最近所謂南海航行自由問題係佢哋搞出嚟嘅。但係更重要要注意，原來美國呢個國家係從來冇簽過任何一條海洋嘅協定嘅，因為喺佢哋嘅腦裏邊，全世界都係佢自由航行嘅海洋，去到邊度就係佢嘅，佢唔需要簽任何海洋嘅協定。而南海佢就要攞翻個協定出嚟，話中國違反海洋協定。嗱，呢啲咧，其實只要我哋稍微讀下書嘅人都知道，呢啲係佢哋嘅喺通過所謂顯示佢嘅航行自由，係顯示佢嘅航行霸權。嚇，佢哋魏部長講。他说他们派南机到南海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但是他说我们在南海海域里面的邻居是搬不走的，而他们这些人是来捣乱的，所以我们每个国家要共同警惕和防止域外的国家插手搅局，扰乱南海国家之间的平等来往。我哋要警惕佢哋挑拨离间、煽动对立、强迫别人选边站队嘅行为，佢一定会失败嘅。咁啊，我哋嘅部长亦都好详细咁从人民历史、过去嘅历史去叙述南海嘅关系。咁所以当佢谈到南海应该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嘅时候呢，我哋整个南海嘅政策就大家合作共同得益、共同得到好处。咁喺再睇其他嘅资料呢，我哋睇到呢呢次美国喺东南亚国家所做嘅嘢，基本上可以讲话他们自己都承认是失败。其实很清楚，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和中国都是最大的贸易交往国，彼此都是最大的贸易交往国。中国是所有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这个贸易来往的国家，所以怎可以将人哋挑拨到人哋散晒呢？嗱，佢想就係咁想。如果將個歷史鏡頭倒翻去六十年前咧，根本係佢講曬添。而家佢仲想咁做係唔得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部長喺呢一篇嘅講話裏邊，係闡述咗我哋嘅國防政策，闡述咗中美關係，闡述咗南海我哋嘅立場。咁最後就講到台灣的問題了。他說這句說話也是很堅決在各種傳媒裡面說的。他說當年美國為了自己國家的統一，就打了一場南北戰爭，就達到美國的統一。中國非常不願意發生這些這樣的內戰，但亦都將堅決粉碎任何外力煽動台獨嘅圖謀。如果有人膽敢將台灣分裂出去咧，我哋一定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一定會打到底。呢個係中國不二嘅選擇。嗱，呢啲咧係 是讲给全世界听的。当然首先是讲给美国听，跟住就要讲给以将自己推去俄乌环境的台湾有部分的人，他们一定要好醒定这样东西。在今日的这个台海，无论做海军空军都已经涵盖在中国的这个直接的空域管理、海域管理的范围。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一些的情况，我相信打都不用点打，空管和海管就已经可以困死了。所以我很相信我们台湾的朋友是很清醒的，是知道今天的处境的。特别经过这二十几年美国在中东所作所为，最后他们的狼狈撤退的情况，特别看到这次俄乌的冲突，美国是递刀、递火药、递炸弹，但是从来就不希望当地和平，而结果现在全世界混乱成这样，大家都受苦。首先最受苦的就是乌克兰人民，跟着美国、欧洲的人民其实都是受困扰。欧洲当然是第二个受害者，美国现在人民都受着通胀的压力。所以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呢，在部长谈到这个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它的来龙去脉，我们一定要知道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谁是制造了这个局面的怂恿者、推手，谁会在他们这种政策底下损失最大，谁是从中渔利，哪些国家在说劝人家和平建设，哪些国家在说制造混乱，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的。这个部长呢都讲得好叫做好有弹性的啦，他都没有点得太明。关于这个俄乌问题，只是问出一连串的问题，谁谁谁。咁我相信咧，在座嘅听众啊，一定会好清楚咧，究竟点解会产生咁严重嘅问题？突然间喺呢个时候吓，其实整个嚟讲系美国嘅全球要扳回一局嘅世界策略，所以你睇到系将北约一路东扩到嚟亚洲，连韩国、日本咧都走去参加北约个会议啦。呢个系历史上第一次，我觉得我哋嘅人要小心啊！战火系喺处，有人想喺处泼紧噶。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港， 同谁照月照